怎么现在变化呀？忘带伞了。 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旧单车老情歌。 乘客您好，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。 过往的朴素，幸福的遇见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也许才是你我最留恋的时光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 旧单车老情歌。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 按摩耳鼓的动人情歌依旧，让您在熟悉的歌声里追忆似水年华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旧单车老情歌。好，我们在老歌当中一起上路，首先送给您梅艳芳的你把我灌醉。 用速度换一点痛